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64集，冉姐被马修抓了。程火将车开到了咖啡馆对面。 秦小姐，您下车吧，就是对面那家咖啡馆。 程火看向后视镜，并嘱咐道。 那家咖啡不好喝，但可以点牛奶。 嗯，秦冉打开后车门下车，伸手拢了拢身上的大衣，看向那咖啡馆，微微眯眼。程木跟程火没有跟他一起去见他的朋友。等秦冉下车之后，程木拿出手机玩小游戏，程火也拿出了电脑，目光随意地看了一眼窗外，一顿。 怎么了？ 程木打开小游戏，程火也开了电脑，眉头却是皱着的。 我好像看到了马修的人。 不过他想了想，马修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惹事。程火收回目光。秦冉这边已经到了咖啡馆， M 州没人认识他，秦冉也没有扣上帽子，也没有围围巾。巨鳄也刚到咖啡馆，比秦冉先一步坐到二楼靠近窗边的位置，他身边的位子上还坐着他的手下，正四处张望着疑似孤狼的人，神色十分紧张。 老大，孤狼来了吗？我没看到像是孤狼的人。 巨鳄的手下就没有不知道孤狼的，他们这一行人几次落入险境，都是孤狼从天而降，出现在他们的耳麦里。这一群手下眼中，孤狼仅次于巨鳄的地位。 快了。 巨鳄看了一下时间，5:39，还差一分钟。他抬头看了看楼梯的方向，楼梯口一道清瘦的身影出现了。巨鳄一眼认出秦冉，他站起来，充满异域风情的脸上露出了一个笑。 兄弟，这里。 秦冉没有立马过来，他站在楼梯口停了一会儿，看向四周。可能因为这家咖啡不好喝，二楼人并不多。感觉到他的表情不对劲，巨鳄走到这边来，一边朝四周张望着。 兄弟，没事吧？ 秦冉在楼梯口站了会儿，模样懒散。他收回目光，随意地看了一眼巨鳄。没事。你来 M 州的消息有人知道吗？ 一路上除了停机坪，我没停留过。 听着他的话，巨鳄也朝四周看了看，一双眸子眯起。 那个服务员。 他的手漫不经心地插进兜里，摸了摸武器。先坐过去。秦冉脱了大衣，里面是一件白色线衣，他声线平淡。两人都是见过风浪的人，纵使感觉到被人盯梢了，也不怎么急躁，一边走一边聊着，往窗边的位子边走去。巨鳄身边的心腹见巨鳄起来，也从位子上站起来，看到秦冉那张脸，他心底实际上非常崩溃，但脸上还是绷住了。 这是青林。 巨鳄看了他一眼，随意的介绍。青灵刺啦一声拉开椅子站起来，毕恭毕敬地看向秦冉，张了张口，不知道要怎么叫他。秦冉坐在两人对面，把咖啡杯放到一边，顺便摆弄起了手上的手机。手机瞬间舒展开成一个屏幕，底端在白色的桌子上投影成键盘。秦冉先是输入了一串代码，眼睫垂下，覆盖了浅淡的眸子，没有抬头，声音不急不缓。秦冉。青灵立马明白这是孤狼的名字。 秦小姐。 嗯。秦冉随意应了一声。巨鳄靠着椅背，目光不着痕迹地在四周看了看。 你当时第一次接单的时候是几岁？ 秦冉手机大屏上出现了一串串代码，14。虽然何晨跟扎龙都提前说了，巨鳄还是默了下，他摇头。 我14岁，被我叔叔扔进狼群，还觉得自己够厉害的。 谁知道别人的14岁比他还牛逼呢？巨鳄跟何晨他们不一样，他入会完全是因为情闪。当初129刚成立，黑客联盟不敢接巨鳄的单子，巨鳄尝试在129下单，没有想到真的横空出来一个黑客，全盘黑了所有监控。若没有那次，巨鳄现在说不定也被马修关在了牢房。之前几次没有那么惊险，这第一次巨鳄记忆深刻。当然外界人自然不知道，在亚洲嚣张的热舞大佬巨鳄几次陷阱逃生，身后为他扫清障碍的是他的兄弟孤狼。他是被长宁以孤狼的名号给骗进了129的。身边喝咖啡的青灵见鬼了一样，青染抬头淡淡地看他一眼，挑眉。青灵连忙放下杯子，一边咳一边说， 不是秦小姐，这咖啡难喝。 咖啡确实难喝，我给你点了牛奶。 巨鳄自己端了一杯白开水，又把一杯牛奶推到秦染那边，目光继续扫着周围。投影键盘很小，秦染一手敲着代码，一手端过来牛奶，眸光收回。这一段监控被控制住了， 也没窃听器。 巨鳄收回看身边花卉的目光，整个身体放松。两个人虽然没有什么交流，但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巨鳄跟青灵一开始沉浸在见孤狼的情绪之中，对自己的行踪也有信心，自然没想到一来就被霍尔发现了。到达咖啡馆后也没有感觉到有人监视。 这一块是马修的地盘，可能会是他的人。 巨鳄眉头皱起， 他应该不知道我的消息。 他的主要场地并不在 M 州，虽然跟马修有过节，但马修不会花大代价这么盯着他的。要说盯着他的是尘土，巨鳄可能还会相信一点。待会儿你们先走，秦冉把手机搁在一边，代码监控都已经处理好，剩最后一个启动键，只等待会儿巨鳄离开。巨鳄点头，他靠着椅背，看起来还挺闲散随意的。 你们之后都一直在京城，什么时候来我的地盘？ 看情况。秦冉捏了捏手腕。 你以前不是挺喜欢往乱去钻？ 巨鳄两只手搁在桌子上。两人熟悉，巨鳄自然也知道，秦冉当时不是喜欢往贫民窟跑，就是去几个乱州。秦冉瞥他一眼。职业需要。青灵就坐在两人身边，喝着难喝的咖啡，目光看了看二楼的环境。除了两个服务员，他没有看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。不过巨鳄跟秦冉都说不对，那就是他没有看出来。不过知道自己被盯上了还能淡定地聊天，他估摸着也就这两位能够做得出来了。两人随意地聊了几句，巨鳄终于补了半年前没有见到孤狼的遗憾。秦冉拿起桌子上放着的手机，15分钟了。你们先走，隐秘点。巨鳄脱了外套，随意地拿在手中。 好。还有那个单子，我已经让人着手去办了。 他跟青灵拉开椅子站起来。也就是这时候，秦冉看了看桌子上摆着的手机页面，按了一下 Enter 键。巨鳄跟青灵已经下楼了。与此同时，一处监控室，全方位路段的36个监控突然陷入漆黑，看着监控的一行人按着耳麦。 长官，监控没了。 咖啡馆，秦冉也不急，他坐在位子上，随意地翘着二郎腿，姿势还挺嚣张。把手机不紧不慢地拼回去，才打开微信，点了顾西池的头像，发过去一句话。记得找马修捞我。秦冉又给程木发了条消息，跟朋友去了另一个地方，稍等。 发完这句，秦冉才看着楼下，还没有人来，倒是楼梯口处多了一个人上来，是程温如。 冉冉，程火他们说你在这里。 程温如拍了拍衣袖，有些雷厉风行的。 刚刚有个人下楼撞了我，啊，你朋友人呢？ 他们走了。秦冉往里面坐了一个位子，让给程温如。见秦冉对面没有人，程温如坐过来，招手让服务员点了一杯咖啡。 三弟让我来找你，他今天看起来心情不好。 心情不好？秦冉抬眸，他走的时候还挺好的呀。这里咖啡上得很快，服务员很快上来了两杯咖啡，秦冉喝了一口，又焦又苦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喝，杯子也不大。程温如也喝了一口，他眯了眯眼， 看起来是这种情况。我只记得一次，第一次是他把我那个桃马拼好，前一天还非常高兴，想要给我爸一个惊喜，后一天就把修复好的桃马交给了我，表情跟其他事情没两样。就 程温如摇头，他说不出来。不过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程俊就变得懒散了，几乎不专注任何事情。这么多年来，程温如大概就看到在秦冉这件事上是他做过最认真的事情了。秦冉愣了一下，想不出来程俊还能因为什么事情。就是这时，马修的人出现在秦冉面前，几个手下每个人全副武装，最后只看到两个悠哉悠哉地喝着咖啡的女人。一行人面面相觑，但只能把人秘密地从后面带走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